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係即係對我嚟講，我梗係即係唔係好接受呢樣嘢，因為尤其是我係好鍾意哲學㗎嘛。咁我 philosophical 嘅係咪，咁我又覺得你強 AI 弱 AI 係好明顯係唔同嘅嘢嚟㗎嘛。咁你話即係同你尤其是如果你話好似 Terminator 即係咁樣嚟去，大家知道未來戰士啦，阿諾舒華辛力加啦，係咪，就1984年第一集啦，1991年第二集啦，啊，第二集呢就是著名的鐵達尼的導演，但嗰時有排都未拍鐵達尼啊嘅，就是 Terminator 2，即係續集，咁樣就好睇到不得了啦，我借俾你睇啦，兩集都係咪。嗱，咁嗰個呢其實當然佢係強 AI 嘅，係咪，因為佢話個 Skynet 醒咗嘛，而且醒嗰年係1997年係我哋回歸嗰年，真係死得，但佢係8月嘅，又唔係7月，咁個 Skynet 醒咗，咁於是呢我哋就人類就恐慌啦，就想話切斷電源，我哋叫 pull the plug， 點知佢就先下手為強，咁樣呢就將美蘇嗰啲飛彈呢就你射我射你，就令到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咁人類自我毀滅，咁於是呢佢就崛起啦，人類呢即係嗰啲幸存者呢，有啲浩劫餘生嗰啲呢就轉咗落去地下嚟去對抗㗎嘛，呢個就 Terminator 成個古仔個大前提啦，係咪，咁後嚟1999年嘅當然係更加有一個出名嘅，咁但係即係你話邊個好睇啲就見仁見智啦，當然就係22世紀 殺 人網絡就 Matrix 啦，係咪，即係或者台灣叫做咩駭客任務啊咁樣，或者大陸叫黑客帝國咁啊，咁 Matrix 呢又好明顯又係講人同 電腦啊，嚟去真係好慘烈嘅戰爭㗎嘛，係咪，咁原來大部分呢都係人類都可以話輸咗嘅，而且呢仲俾佢擺晒喺啲培植狼嗰度當咩人體電池呀，咁樣咁就植入一啲虛假嘅意識俾你，等你以為生活係一個正常嘅世界，點知原來已經係電腦控制晒嘅世界，咁但係當你醒咗出嚟呢就要 join 嗰啲地下軍啦，係咪，就好凄慘嘅咁樣。 其實我就覺得呢，強 AI 呢我就覺得冇乜可能嘅，不過呢我覺得有個情況就係會唔會係即係我嘅情況就係話，有冇人會利用 AI 呢一樣嘢就作為自己嘅工具，即係話佢就唔係電腦本身嘅意識啦，係由嗰個人嚟控制嗰啲 AI 就有佢哋意識咯。 哦，咁我同意，我同意啦。咁呢個咧係可以話叫第三個可能性啦。第三個可能性咧，其實真係咁樣。嗱，如果我哋唔用 AI， 我哋用翻比較古老傳統啲嘅機械人咧，就更加明顯啦。即係話咧，機械人可唔可怕咧？咁樣樣就係話第一個可能性。其實呢個呢我又找到一個資料的，我好久以前都睇科幻小說知道的了，原來早在1909年即是百幾年前，就英國有個作家叫做 E.M. Forster F-O-R-S-T-R， 咁其實叫做福斯特呢，他已經寫過一個短篇小說，即是話短篇都萬幾字的，就叫做機器休止，英文就是 The Machine Stops，咁其實佢原來就係、是、佢真係犀利啊！2009年嗰陣時已經講啦，就話人類咧未來咧就係越嚟越多嘅機器嚟去服侍佢，機械化、自動化。咁到最後咧，我哋嘅即係起居飲食啊，樣樣嘢都係依賴機器嘅嚇。咁啊，啲人咧完全就冇曬即係自己嗰、那個即係辦事能力，差唔多即係綁鞋帶都唔識綁個艇咁樣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就後嚟就唔知咩事，嗰啲機器壞曬突然間，咁於是咧佢話所有人類咧都不知所措。最後就死喺機器嘅懷裏。哇 ,1909 年喎，你記唔記得呢個故事。咁其實即係所以你話即係你話對 AI 嘅恐懼或者對機械人一樣啦，我當佢其實就係呢三個層次囉。一就話我哋太依賴。當佢一出咗事或者即係我哋叫 down 曬啦，瓜咗嘅時期呢，佢瓜就等於我哋瓜。咁所以呢我哋原來樣嘢都靠機械人做嘅。即、啊、係、就是、所有嘅即係譬如你嘅運輸啊，我哋操作譬如發電啊，發電廠其實都係佢做曬，咁突然間佢壞曬，咁冇人發電，咁我哋真係等唔停電啦。咁原來呢所有嘅呢個供水啊同埋糧食啊都係機械人搞掂嘅，咁佢一瓜咗我哋又冇水啊，咁又冇嘢食，咁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啦，係咪，咁所以呢咁所以我哋都瓜啦，咁呢個係第一個層次。第二個層次呢就係佢發咗癲，就加害於我哋，就叫第二個層次。佢發咗狂嘅，本來機械人呢就同我哋係剃鬚嘅理髮師，咁佢本來就喺我條頸嗰度咧咁樣刮嘅，佢突然間錯咗喎，咁樣拖喎，咁啊當堂鋸斷我條頸，我就死咗啦。咁呢個就第二個層次咯，即係佢失常啊嘛，失常嚇，本來剃鬚就變咗鋸斷你嘅喉嚨。咁但係第三個層次就係你剛講過啦，就喂，如果有人即係啲陰謀家、野心家或者係直情係狂人啦，係嘛？哇！佢話人類係抵死嘅咁樣，咁佢就唔知點樣用啲病毒也好、感染也好，佢 reprogram 過曬啲 robot， 於是啲 robot 咧本來服侍你嘅，啊嚟到咧就全部揸爆你個頭，咁你就好核突嗰啲啦，係嘛？腦漿都出曬嚟嗰啲，大家最中意嗰啲啦，係嘛？咁咪又死咯？咁即係其實有三個層次、三個可能性。其實 AI 係一模一樣啫嘛，係嘛？即係其實 AI 同機械人係冇分嘅，可以咁講噶嚇。即係總之我哋而家嘅嘢，你可以透過機械人就得，你唔透過都得㗎。譬如你話全世界嘅民航飛機都係 AI 控制曬嘅。你講真啦，我哋而家已經講咧 Tesla， 你知道啦，推緊咧無人駕駛汽車啊嘛。是嘛？即系话我哋其实将来唔应该揸车噶啦，因为全部电脑揸噶嘛。咁电脑有晒资料嘅，即系譬如我哋香港，譬如有几百万部车吓、啊，我哋香港而家几多百万部，唔知系三百万、四百万部。喂，我四百万部车对个电脑嚟讲拗痕啦，四百万。我每部车个性能我知道晒，同埋每部车而家喺边行紧几快，向咩方向我知道晒。对个电脑嚟讲好湿碎嘅嘢啫嘛。咁我能够将即系每部车一上到去就输入嗰个目的地。然後我將呢幾百萬部車，譬如香港四百萬部車，好似冇啦。咁但係咧，係能夠嚇利用我哋而家嗰個道路網，每一格都能夠最快地去到目的地，係咪好過你自己慢慢揸？係嘛？對佢嚟講好濕碎啫嘛。咁所以就哦，將來嚟講，咁譬如話全香港嘅汽車，全世界嘅汽車都係電腦控制嘅。咁好快脆就唔爭在咩啦？輪船同埋飛機啦，係嘛？哦，突然間個電腦 down 咗，哦，可能啲飛機跌曬落嚟。或者啲飛機撞曬，咁我哋啲汽車又撞到散曬，係嘛？啲紅綠燈又壞曬，諸如此類，咁咪死得囉。咁呢個唔使強 AI 㗎，實在。咁、但係以科幻電影嚟講呢，咁幾時梗係強 AI 過癮好多啦，係嘛？即係我暫時都未係睇到，即係有一個好出名嘅科幻電影係講弱 AI 而即係導致大災難啊嗰個艇咁樣嘅。佢唔多唔少對後都要假設，哦、那個 AI 醒咗咁。即係醒咗嗰個 moment 咧，就叫強 AI 啦。但係咧頭先好有趣啊 ，Jeffy， 其實你可能都同唔少人一樣啦。其實係唔相信強 AI 嘅。 嗯，係啊，我諗我唔相信，係的確係。 但係真係咧，嗱呢樣嘢咧，亦都會引申到咧，就是、我哋下一個主題啦。下一個主題咧就係講嗰個 singularity 嘅問題。咁但未講個主題之前咧，其實我就係想之前都有提過啦，就介紹到美劇啦。嗰度即係美國嘅電視劇集，就係叫做 Person of Interest。我好似唔知邊度睇過個中文名，但我又唔記得咗啦。不過唔緊要啦嚇，不過我哋淨係記住 POI 得啦，因為佢個個都簡稱叫做即係大草 POI Person of Interest。咁啊，略為講下故事背景先啦，其實幾有意思。我覺得因為我睇曬啊，其實咁因為就係阿 Pegasus 啊，然後另外一個即係科幻會嘅嚇啲選友啦，其實好朋友啦，咁啊借俾我睇嘛，仲係藍光碟。五個 season， 我睇睇啦，我做咗功課㗎。佢呢就係、2011年9月22號就啟播嘅。咁佢其實去年6月呢就已經做完㗎啦。咁就即係做咗接近係5年。咁就五個 season， 但係佢每個 season 呢係唔止13集，即係通常我哋一個 season 13集啦，如果我哋香港嗰啲咁樣。咁但係呢其實佢一個 season 成20幾集嘅。咁我就已經全部睇曬啦。咁所以呢即係嗰度百幾集㗎啦，即係最少一百集啦咁樣。好勤力㗎，做功課咁做㗎。 咁、快啲介紹下。 一晚睇三四集啊，咁樣樣嘅。咁其實佢個背景咧好有意思嘅，其實佢就係講美國係遭受911襲擊。咁之後咧，當然就要維護國家安全啦，又反恐啦咁樣樣。咁於是咧就美國即係高層咧當然就牽涉好多部門啦。咁就係最緊要一個就係斯諾登打工嗰度咧。就是 NSA 啦，就是咩啊？ 唔好知咩嚟 嘅，就系呢个国家安全处啊，National Security Agency， NSA， 即系斯诺登嗰度啊。咁啊，斯诺登啦 ，NSA 啦，咁然之后当然啊，仲有咩国土安全部啊 ，Homeland Security 啊，然后当然仲有 CIA 啊，甚至 FBI 啊，咩都好啦吓。咁啊，国防部啊，咁样样啦吓。咁所有咧，咁啊，佢开头佢冇讲嘅，即系好隐晦嘅。总之就系政府最高层啦，咁样咧就系委托咗一个电脑公司。咁佢知道電腦公司入面呢有一個工程電腦工程師呢就係礦世嘅奇才，即係電腦天才嚟㗎。咁呢就係話製造一部嘅機器呢，一個電腦呢係能夠將佢涵蓋曬全國所有嘅嗰啲就資訊收集點嘅資料。咁你知道而家呢嗰啲咁嘅所謂真係監察嘅攝錄機呀、差唔多係無處不在㗎嘛，係咪即係你一行入去 7-Eleven 買嘢一定有嘅。你行入去任何一个大商场，一定有嘅。你入去银行，入去书局， 即係撐在而家係撐在你去嗰個廁所暫時未嘅啫，因為啲人一定會嘈到拆天啦、私隱啦，係撐住你去商場嗰個廁所入面咧。就冇嘅啫，廁所門口都一定有嘅，係嘛？個廁格入面咧，暫時可能就未有。咁但係你真係去邊度，甚至係公共圖書館啊咁樣，係嘛？你都俾人睇曬噶嘛？你買過咩呢個咩魚肉燒賣啊？因為你借過本鹹書啊，乜嘢都知道曬嘅。你嘟一嘟，係嘛？你用個八達通嘟一嘟，咁啊乜嘢都你嘅 transaction， 你入過邊個停車場啊？入咗幾耐啊？去邊度入油啊？入咗幾多油啊？有乜嘢唔知啊？係嘛？咁你街頭街尾全部都有攝錄機噶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就係話。呢啲大量嘅數據，即係而家我哋就講大數據啊嘛 ，big data 啊嘛。咁、但係佢即係佢又講啦，九一一之後其實就嗰陣時 big data 都未咁流行啦，開始流行啦。咁但係佢就話啲人有先見之明啦，就話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啲大數據咧，係揾到好多咧，我哋一般人係冇可能察覺嘅嘢，就係咩啊？就係、是、恐襲、恐怖襲擊。因為你知恐襲咧，佢哋好隱蔽啦。咁你知佢嗰啲叫做 cell 啊嘛。即係好似一個細胞嗰、那個 cell， 但 cell 嘅意思就係話嗰啲原來恐怖分子咧，佢哋就全部係打散曬嘅，嚇、各自為政咁一個 cell 一個 cell 咁樣，但係佢哋用啲好秘密嘅方式嚟去通訊、去溝通聯繫，咁佢唔會咁容易俾你知道佢哋個總部，根本冇總部嘅嚇、即係冇一個主腦咁樣樣嘅，咁等你揾佢唔到。好啦，咁但係佢話，但係原來正正咧就透過頭先所講嗰啲咁嘅超級大數據咧。原來我哋咧，佢一定係無所遁形嘅，但係就要超過佢個分析啦，個電腦嘅嗰個分析。咁你要建一個電腦，可以完全係搜集曬、分析曬呢啲數據嘅咁。咁但係咧，於是我哋呢個天才嘅科學家啦，都當係一個科學家啦，即係頭先我講話電腦工程師咧，咁佢都係做啦。咁但係其實佢就唔係為咗政府呢個目的，佢本身就係一個有一個好大嘅熱忱嚇、想話真係創造一個所謂 machine intelligence， 一個機器智能。即係覺得可能嘅，以前啲人就未做過，咁我而家去做啦咁。咁佢一路做一路做啊，即係千辛萬苦，到最後咧係俾佢成功。咁但係當然佢成功咧，其實就已經係佢中間有好多段落咧，其實差唔多係去到個劇集嘅中部啊，即係已經成幾十集之後咧，其實佢先有嗰啲場景出現嘅。佢之前佢都唔俾你睇嘅。咁但係後嚟去到中部啦，佢就講翻佢最先製造呢個 machine intelligence 咧，咁就同嗰、那個。電腦對話咁，但電腦對話當然就係透過一個咁嘅即係顯示屏嘅啫，顯示屏咁佢打啲字出嚟嘅專登嚇。開頭佢又唔俾佢講嘢嘅，電腦唔識講嘢嘅咁樣。咁就好似頭先嗱，而家我哋背後嗰啲咁樣啦嚇 ，what are your commands 咁樣。好啦，咁講個對話咧，咁佢都得意嘅。其實開頭講個對話咧，佢都係你都唔敢肯定嗰個係叫強定係弱嘅，係、嘛？因為我都喺個節目講過啦。有個叫圖靈試驗呢樣嘢嘛 ，Alan Turing 啊 ，Turing Test 啊嘛，其實 Turing Test，Alan Turing 1950年發表呢個論文嗰陣時，當然佢52年已經過身啦，係嘛，食咗個毒蘋果自殺啦嚇 ，Alan Turing。咁但係其實佢50年發表嘅時期，佢都懶得你嗰個係強 AI 定弱 AI 啊，佢正正就係話你根本唔需要你，就係話如果佢能夠通得過呢個圖靈試驗嘅，我哋就只能夠話喺定義上咧，就話呢個電腦已經具有同人類一樣嘅思維能力啫，思維能力。就 Turing Test 咁所以咧，你就算喺個劇集入面咧，我哋呢個天才科學家最先同佢個 baby 即係佢嗰個佢一手創造出嚟嘅呢個人工智能咧，最先嘅對話咧，你有時都喺度困惑啊，究竟佢係屬於一個圖靈式嘅對話，抑或佢已經醒咗咧咁？咁但係正如 Pegasus 咁講 ，Pegasus 如果喺度，佢又會鬧我咯。佢就嗰啲正正就分唔到，係嘛？因為按照圖靈嗰個定義就係、你使乜分都冇得分嘅。系嘛？总之佢表现得嚟就系好似有意识，但系佢可能系冇意识。咁即系呢个好自学啦，好自学嘅问题啦。咁但系咧，确实系嘅。咁佢就培养。咁但系我哋讲呢一个嘅科学家咧，后嚟即系后半部啦，其实越嚟越揭露多啲嘢咧。佢就系好担心呢个机器智能咧，系真系会出现一个咁样嘅失常嘅行为，或者系加害于人类吓、所以咧，佢就已经咧系当一个 B B 咁凑大佢。喺佢咁嘅培育佢嘅過程入面咧，佢就係要教佢個好多是非觀念，甚至我哋話倫理道德觀念，咁呢個好緊要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個故仔就唔係咁開展嘅。個故仔一開始嘅時期就係講我哋嘅另一個男主角嚇，嗱、嗰個科學家叫 David Finch， 但另一個男主角咧就係一個退伍嘅軍人，但係佢以前咧原來係嗰啲秘密部隊。是間諜兼是精鋭的那些叫 Black Ops， 即是美國那些呢他講到好咩 ?Black 又黑 黑暗啦、 嗯、 ，ops 做 operation 啦、啊，其實就係嗰啲咧殺人不眨眼嘅， 好新手， 好好新手嘅，但 係 咧完全唔需要審訊嘅，即係其實詹士邦咪即係一樣啦，係嘛？但係即係我哋叫講得難聽咧，叫就地正法嘅、 嗯， 就係即係總之佢派你個任務，但係咧即係成日都咁講呢啲咁嘅老土嘢啦。嗱，你死咗咧，我哋國家唔會承認嘅。啊！你呢個人我係唔存在嘅，個挺咁嘅衰嘢咧，係嘛？咁、 嗯、 其實我哋咧男主角就係一個咁樣嘅，即係身高唔知六尺三寸啊，咁啊體重過200磅，但係身手好到不得了嘅退伍軍人。嗯、但係佢就因為咧，佢喺戰場上面或者佢任務入面睇到太多呢啲污糟邋遢、黑暗嘅嘢、醜陋嘅嘢，同埋另外佢亦都遭受個感情嘅好大嘅挫敗。吓、啊，即系佢有个女朋友，咁但系个女朋友咧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即系离离合合，但系最后都叫佢留低。咁但系佢当时觉得，即系我自己面对呢啲咁大嘅风险嘅嘢咧，唔想连累你啊，诸如此类啊，或者第时有咩事令你伤心啊，卒之就分咗手。咁啊分咗手冇咗耐，点知佢进行任务翻翻嚟美国，即系佢成日都喺外国噶，去埋晒嗰啲中东嗰啲地方啊咁样啦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咧翻到嚟，原来个女友咧就系、是、有意外死咗。咁就對佢打擊好大，成個人頹曬，頹曬咧。一開始第一集咧就講佢喺嗰個汽車，唔係喺嗰個火車嗰度嘅。咁啊，火車路點咧？嗱，咁啊賣個關子，翻到嚟再同大家講解。